业余生凡当然不会就这么倒下，瘦身的操作对于他们这种程度的高手来说，操作不出来，那可算是一个重大失误了。黄少天当然没犯这么低级的失误，出底的一瞬，业余生凡已经滚开。但是，同样是因为这种程度的高手，瘦身可以不让角色倒地，但是却不能保证就此中断对手的攻击。 这种程度的对决中，瘦身中必须找到机会反击，才有可能迎来转机。黄少天的业余生凡翻滚不到一个身位，已经猛然跳起，身子横在半空与地面平行，转得有如陀螺一般。举过头顶的剑尖，瞬间已经连划出数个剑圈，绞向了追击而来的巨魔小。剑客45级技能，逆风刺。 逆风刺虽然只攻击正前方，但笼罩的面积颇大，而且所画剑圈完全是由玩家的操作来控制，所以无论上跳还是下滚，都很难突破这剑圈的笼罩。叶修也是当机立断，没有硬拼，而且不是让君莫笑停步，而是让君莫笑果断一个后退。果然，就在后退的一瞬， 业余生凡看起来已经完全伸展开所画出的剑圈，突然又向前挺进了半个身位。这正是剑客们使用这一技能时的一个小窍门，或者说是小花招。通过操作控制，并不把这一招的攻击距离发挥到极限，而是故意留一手。这要来个经验不足的，以为已经在攻击范围外。 但接下来突然向前这样一个推进，立刻就会被剑圈绞入。叶修当然很清楚这个伎俩，所以没有停不了事，果断向后一跳，躲是躲过了，但也是很捏了一把汗。这藏距离的多少，完全是靠玩家的操作来决定。换个菜鸟来的话，根本就操作不出这个的伎俩。在普通玩家队里， 只要能完成这一手操作，不论藏了多少距离，都足够向别人炫耀了。但黄少天的这一记逆风刺居然足足藏了半个身位，这放眼整个荣耀界也是无人能出其右。躲得不赖嘛！黄少天喝了一声，一举化解叶修攻势，让他也是斗志上升。 尤其是发现叶修这边终于开始有个散人的样子，这正是他所期待的。逆风刺用完不等落地，又是一剑跳出，却不是剑客技能，而是魔剑式的一个地裂波动剑。这低阶技能伤害本就不大，剑客又不是法术攻击职业，地裂波动剑一般就是学上一级，在某此时刻作为牵制或是连招的衔接。 黄少天这一技能出的也是时机掌握大好，正在君莫笑后跳要落的时候，结果君莫笑飞快抽剑在手，朝鹏一划，却是用了一个银光落刃斜划落地，闪开了这一波动剑的攻击。银光落刃正是之前夜雨生凡被炸到空中时，黄少天想用却冷却了的技能。 此时叶修在君莫笑半空的时候来了这么一手，怎么看也像是在嘲笑黄少天。无耻！黄少天一边喋喋不休地嚷嚷着，一边连忙抢进身去。虽然完全没有和散人这种打法有过对抗，但就凭这些职业选手的素质，一些需要注意的基本问题，不用打也可以想到。 散人技能笼罩24职业，毫无疑问将拥有最方位的攻击能力。远战、近战、空战，人都有大把的技能可用。距离近时，人可以是剑客、刺客；距离远时，人可以是枪手、炮手。走过路过可以丢两个陷阱，看你倒地可以丢两个法术来扫地。此时来说， 两个角色略有距离，黄少天的业余生凡失去了攻击能力，必须想办法接近，而一般需要这样想办法去接近的，多是远距离攻击职业。 只要接近就已经算是成功了一半。但是面对散人呢，接近那才只是结束了自己无力攻击的局面，接下来面对的近战人也是根本不出的。叶余生凡冲上，君莫笑一边开枪射击一边退都没退。只要换成枪系任何一个职业，都绝不可能这样呆立的等剑客冲来大家肉搏。但是散人不怕，冲进了枪收起来，磨好的短剑长矛招呼。夜雨生凡冲进身来，君莫笑手中千机伞射击却不落后，待到接近又是猛然一翻变枪为矛。突然的变化倒是和黄少天操作那逆风剑的技能异曲同工。黄少天早有提防，自己也是玩这手段的专家，这一次枪变矛终于是没能让他感觉到有多麻烦。业余生凡身子一转，顺势就是一剑斜劈砍了过来。结果就听哗一声，千机伞这会儿真撑散了，就撑在业余生凡的面前。这一剑是砍到伞上去了，而后君莫笑又是把伞朝前一送，顿时黄少天的电脑屏幕上就剩一个大圆圈了。圈上画纹挺好看，好像还在转动，像是屏幕保护一样。 喂，太无耻了！ 黄少天郁闷地叫着，一边走位。这是骑士职业常用的打法，盾牌就往你脑袋前面摆。这荣耀视角是完全参照的人类双眼可视区域的。这帮骑士把盾牌往这个位置堵，就会造成这样的局面。 各职业的剑招，你用起来真是一点都没障碍啊！ 黄少天一边骂着，一边连续走位。这个局面可得赶紧化解，人拿盾来挡你视角不是为了和你玩捉迷藏的，下一秒可能就有刀子要递过来了。要化解这个局面，只能快些和对方拉开距离，有距离才有视野，才能看到眼前的状况。而这一剑招最不方便的地方就是使用者完全无法知道自己这一遮后的效果是什么程度，因为没法偷看到对方的屏幕。很显然这又是一个考验细节的招数，但作为一个被誉为教科书的资深大神，深知每一个游戏细节正是他最具备的。视野的宽阔，距离的掌握，这些叶修早已是炉火纯青，像这样的非技能伎俩他用来甚至要比最顶尖的骑士选手还要精湛，因为这需要的不是对职业的理解，而是对荣耀很多细节的理解。所以在推过千机伞的那一瞬，叶修就很清楚，他启动屏幕保护完全成功，黄少天一定是试图拉开距离解除屏保。结果就在黄少天急速退开时，屏幕保护收起了，但不是向后收，而是向前收。这一瞬间盾牌又变成战矛了。 你妹啊！ 黄少天泪流满面，措手不及。夜雨生凡被一记龙牙扎了个正着，这本就是制造僵直的技能，后续的连招不容错过，一个天机滑起，夜雨生凡上天了。 太不要脸了！ 黄少天角色在空中，但嘴不闲着，咬牙切齿地咒骂着。屏幕保护这个可以用，但屏幕保护直接变成攻击的，这个一般的骑士真没有。人骑士一手武器一手盾牌都是分得清清的，眼下这样的打法绝对是被荣耀史上史无前例的，结果就被黄少天给赶上了。 哎呦，太伤脑筋了！ 围观者也连忙对此点评讨论着。 是啊，这种变化防不胜防啊。 如果变化少一点还好，但这玩意儿也太多了，全职业都笼罩了。 全职业那是肯定了，但现在搞不清的是，全职业是不是就是六种啊？职业内是不是还有细分？ 六种肯定不止啊，没见盾牌都出来了吗？ 哎，真伤脑筋啊。 众职业选手们已经一致肯定了和散人的对决是很杀脑细胞的对决。 对于围观的职业选手们来说，这一场比赛的胜负其实他们并不关心，一点也不。黄少天和他的业余生凡在众人眼中此时就是个实验的小白鼠，随便他怎么折腾，反正大家的视角主要都是放在君莫笑这边的，尤其是君莫笑手中的这把武器。只不过黄少天就算是小白鼠，那也是小白鼠中的精英，拿他作为参照物倒是更映衬出这个散人有多难缠。大家也只能是简单讨论上两句，立刻就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到比赛上了。一场单对单的比赛，长也不过几分钟，没多少时间是空白到可供大家畅所欲言的。被龙牙捅了个僵直，天机挑上天的叶玉生凡半天没下来，君莫笑追在他的身边，抓住浮空的机会接连几个连击。黄少天无可奈何，因为叶修这几个连击操作的堪称完美，这时贸然使用荧光落刃一类的技能只会浪费一次冷却。善于捕捉机会的人更善于的就是忍耐，此时的黄少天一边继续不断制造着噪音，一边小心留意着君莫笑的攻击。技能、角度、时机、所用的武器的形态、长度，每一分都值得注意，每一分都有可能出现空档。高手和菜鸟的区别就在于此，菜鸟完全看不出细节上的差别，老鸟或许能看出差别，但是却捕捉不到的。高手能看出差别并能捕捉到机会，捕捉的多了就成了大神。叶修和黄少天都毫无疑问的大神，黄少天注视着叶修攻击的操作却是恨得牙痒痒，顿时噪音更大了。人无完人，即使是叶修也不可能完美无瑕地把所有细节都做到满分，但是他却能合理分配自己的注意力，因为有些时候在某些细节方向就算没有达到完美，对方也未必就可以利用起来。叶修就是这样操作的，如果苛刻来讲，一套连击可以说是漏洞百出，但是不能被对方所利用的漏洞当然也就不能称之为漏洞了。连击不停，于是大家又有了讨论的时间。 不会就这样被连到死吧？ 散人可操作的空间真的是太大了。 职业选手们讨论着，他们知道叶修连击让黄少天无法破去的原理，但是能这样做也有职业方面的优势。散人技能众多，而且全是低阶技，发招快，冷却短，靠这些技能组成的连招灵活性更强，适应性也更强。比如使用固定职业的话，在某种情况下想继续连击往往只有一个技能可用，如果这个技能正冷却中，那自然不必说了，连击到此为止。也或者这个技能使用时必须达到某种操作，于是没做到，连击也是至此为止。而散人很难遇到这样的情况，因为技能太多，任何情况下都有多个技能可供选择，大可以选择操作最后方便的一个来保证连击。 话是这样说，但是120个不同的技能能这样不加思索地打成连击的，谁能做到？ 有人冷不丁地又说了一句。公众频道里顿时没人说话，有人发了个很受伤的表情，引得大家又是一轮排队。荣耀中的任何一个技能作为职业选手都不可能陌生，实战中会如何出现，因为经验的多少每个人也各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实战中拥有这些技能还要把所有技能串在一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皇上给点力啊， 有人开始给黄少天加油了。当然他们其实也不是说希望黄少天获胜，他们只是越看越觉得这个散人实在是很需要研究， 他们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察觉到更多的东西，希望黄少天能再逼的叶修多施展出来一些东西。至于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他们也说不上，因为没有人对散人有什么研究。 鬼叫个屁啊，你们下来给力一下试试。 我靠，还有时间回消息，你很闲啊， 你把福工当按摩呀。 此时嘲讽那就不是单纯的看戏了，这是在激将，也算是垃圾的话一种，希望黄少天能赶紧振作一下。 于队，这个样子就输掉的话太难看了啊，要罚。 还有人向于文州这边投诉。呵呵，于文州只是笑笑，也不说什么，他倒是一直默默看的，只和队友于峰有过些私下的交流，没在公众频道里插过什么话。 哎，于队，你怎么看啊？ 但有人直接就问上门来了。于文州的确是很值得问的一个人，一来他本人也是一个荣耀经验很丰富的资深选手，二来最熟悉场上这黄少天的人也非他莫属。 少天大概要输。 被问到的余文州也不藏着，大大方方地回答。 哦，怎么讲？ 问的人继续问，其他人也早瞪着眼等着这消息。 散人的变化很复杂，很需要经验来应付，但现在谁有对散人的经验？所以现在少天意识有点跟不上，叶秋又不是菜鸟，很懂得利用这一点。你们注意到没有，他用的这些个连击根本就没一个是常规套路的，除了起手那个龙牙后必中的天机，你们有见过哪怕是一次是同系职业的技能连接在一起的吗？ 余文州慢吞吞地敲上了一句。注意到这一点的未必就是余文州一个人，但没注意到的却也真的不少。大家听完留意了一下后，很快就有不少恍然的声音发出。 皇上，你们队长在指点你呢，听到了没有啊？ 有人趁机还吆喝。 滚！ 黄少天不是于文州，回消息很快。 哎，于队，他敢让你滚！ 那人转头就告状。于文州当然没把这些玩笑当回事，也没去回复，只是继续关注着比赛。他说的这些黄少天确实已经注意到了，所以他一边在看，一边自己心中也在思索，他在寻找这些低阶技能全在手时可能的套路，掌握到套路，做一下预判，料敌机先的话，可以破解连招的几率就大增了。只是如果是在联盟漫长的征程中的话，有大把的时间去做这方面的研究，而现在黄少天甚至已经是在被浮空连击的过程中了，才开始做这工作，极大的可能是还没研究出来什么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所以这时的黄少天并没有去做过多的脑补，他只是把之前出现过的套路都牢牢记住，而后思索了一下这些当中可能出现的破绽，做好准备，而后他需要一点运气，他需要叶修出现重复的连招衔接，那时就是他可以找到的最佳时机了。说在这场实战中就完全吃透散人120个技能构成的连击套路绝无可能。叶雨生凡的生命在不断的下降着，黄少天没有气馁，也没有失望，他依然在等。如此隐忍，如此需要专注的时候，这个家伙却还能喋喋不休地狂吐垃圾话，由此可见，黄少天确实不是一般人。